吃不了那半顿饭呐、啊。一根肠子俺闲着半条，我说穷小子，你休了我吧，你休了我好，你奶奶是哪个你可当了？ 卖成也。他也不烦来也不闹，我的娘子把话讲岔了，你守着罢来你熬着点儿好，你熬的呀比人我做了官你就好了。 此时女闻听柳眉皱，小子讲话已经攀高，狗头怎戴乌纱帽，刘建邦怎穿大红袍，马蜂腰怎系雪花雨，狗蹄子怎等叶家的粉底儿唱，也不是奶奶我小看你，你的那把骨头就穷透了。今天休了我两拉刀， 我要不休呢？ 你要不休，奶奶我给你一顿切菜刀。 朱麦臣闻听心好恼，我一来一往的写休条，上写白上多白上，岳父岳母二年高，休了女儿并不为这绝大病连愁，只因为俺没有这个米面两分了，我打上绝母和手印，防备这个奸人偷饭了，我忙把休书写完毕，怒冲冲就往那个地上跑，叫一声贱人你试过去，家长往里找紧一条， 崔氏女走上前光芒见金地，你看她管调又管穿的那么有巧啊，手里拿着绣书她朝外走啊，她是大叫一朵就嫁了，恁要问嫁给了哪一个，嫁给那个石匠叫张石桥， 张石桥他拿了本本滚滚头上插歪歪，看到他那嘴里爬花了，我未曾讲话面带笑啊，叫一声娘子你听着，好的咱有四十亩，吃喝穿戴我敬着你跳， 最是你生来的好吃个嘴儿啊，好来也不做闹，早晨起来老有病，上午就把那个饺子包，到了晚上他就干温面，鸡蛋下仁大炉子把面浇，半夜三更他睡不着觉，啪嚓起来直上锅道上用他吱吱啦啦炸烫到，吃了一个包喝了一个包，在那头就把石匠给叫醒闹，你个老鳖孙光水嫩娘这个自在叫，冲的你奶奶我光胀包，起来吧起来吧呀，

破的衣服肝肠玉碎。仔细看，我手的伤痕就在衣内藏。孩子，怎么把你打成这个样？骂了声，恐怕天地狠毒的豺狼。韩英说：“娘，别难过，莫悲伤。” 胸膛。 住了，你呀永远跟着党走。这时候人生嘈杂，不住的嚷，碰把天心牢放他的贼眼放凶光。老太婆劝得怎么样啊？汗母说，我的儿从小他就孝顺娘。彭霸天连说，好好好，你一说他一定答应守着孝。韩英姑娘，这儿有纸有笔，快写吧，快叫赤卫队接住武装。汉某说，孩子，娘说你写，你写上皇军快快回，好龙将军到，活捉彭霸天，把白飞全都消灭光啊。那老贼只气得连声嚷，把这个宫妃婆给我压下去，叫他见阎王。呼啦啦宫妃头一拥而上，还有他天真而出当中了娘。你们这帮灭绝人性的狗禽兽，死到临头还要把人伤，祸害刀山一个人伤，不许你们难为俺的娘。汉母说，孩子，不要管娘，就便是大